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打拳而已，我簡單，阿哥我打得啦。咦，仁哥今日係咪喺度啊？紅哥，今日禮拜六要做節目喎，唔喺度喎。咁仲有冇其他靚仔啊？有。星期六11點，得閒在線啊嘛，都未夠鐘。 好，人心人生第73集現在開始，回到7月3日，街頭這個佔領運動轉入尾聲，大家都已經很唏噓，我這個星期都覺得很噏，想起就覺得很噏，好噏，真的好像快要死，但是想深一層又不是的，因為呢 要疲極太耐，即是有時事情呢，交了或者是沉寂一段時間呢，就是另一個高潮的準備來的。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呢，就是新陳代謝，世代更替。其實這個意思很簡單，是不是任何的有生命體的人、生命體，或者是一個社會，其實都是有生命有活力的機構啦，或者一個體制啦，一定要不斷有新的 意思新的力量去加入裏，不斷有更替，世代要更替的，不可能任何政權，任何一個制度都不可能千秋萬世的，是不可能的。香港要將來要有希望，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我們一定要破除這個殖民地的思想，所以我認為解殖香港，我講解殖即是解除殖民地的思想和束縛香港來講。我們才有機會重現生機，因為我覺得尤其是所謂回歸了之後，香港其實一直走向死亡，現在我們怎樣去找回一線生機呢？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解除殖民地的束縛。 我們首先就講一下什麼叫新陳代謝，不用我解釋，人人都知道，你的身體能夠成長、能夠活著，都是因為你這個新陳代謝的機制，有這個壞的細胞死的細胞去除了它，有新的細胞不斷地生長，因為你要有生命，你一定是要新的身血、新的細胞生長、替換。 如果不是，就一定是會死的了，退化的原因都是因為你這個新陳代謝機制壞了，老化了，運作不正常，不暢順，所以你有很多那些毛病，慢性的退化的現象，就出來了，我們就叫老病老化，老化的問題就出現，所以你的身體就會慢慢的凋謝，或者衰退，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的，我經常說人的生命是有盡頭，其實是一個好事來的，因為我們因為生命有限，人一定要死，我經常說你一定會死的，你才會珍惜把握你有生之年去做一些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是為人生，為自己的人生，或者為這個世界，或者你的社區，叫做留點滴你存在的 痕跡，啱唔啱？所以我哋有時成日講咧，有啲咩叫偉人啦、啊？或者嗰啲係對於呢個世界啊有貢獻嘅人，就一定係佢好好盡量嚇用得佢嘅生命用得好好，發揮得非常之淋漓盡致，就能夠有所成就啦、啊、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嘅，有冇人應該係妄自菲薄啊、哎？我係好渺小啊，我好冇本事冇能力啊！其實喺呢兩個幾月嚟嘅革命咧，我哋喺街頭。遇到的朋友呢、我相信这个革命呢大家回去这段时间或者开始有些沉思啊有些会不会有些即是他都是静落来的。啊、好像呢排冇旺过呢个阵地俾我去行，我边度觉得有啲即系有啲郁闷啊。但系亦都系俾你多啲时间去思考咯。究竟呢、一场革命呢、个运动对你的人生有几大的影响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这样是改变了个人生。 都会的，有当然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即是 最基本啦，可能真的由豬变人啦，有啲 最低层啦，有一啲呢就成係个身体嘅一个好大嘅改变啦、即係因为佢係由未试过而家变咗係食过蕉食过霧、跟住就可能食过棍添。 係呀，因为我听唔见到即係我曾即係接触嘅人唔算多啦、但我都见唔少呢係以前係唔关心政治啦，从、来冇支持过民主嘅。 咁而家 突然间好勇敢咁行出嚟，而且係越战越勇，呢样嘢我非常感动嘅。 系啊， 咁你咧，你有冇咩突破啊？ 冇咩突破，瞓街咯， 系瞓街咁大个女，咁大个女未试过瞓街， 未试过瞓街噶嘛？即系露营都冇谂过，第一次自己露营地点喺旺角， 系啊， 唔系我第一次露营地点，我唔系旺角，我系铜锣湾， 铜锣湾先， 嗰时连帐幕都冇啊！ 因为我曾经想过，我真系好想去，但系即系吓又系多顾虑啦吓咁样啊吓。miss 咗呢一個機會啦，真係冇乜機會。我諗再往後都好難嘅啦。 我哋瞓緊呢個全球最貴嘅地段啦， 係啊，好難有呢個機會。即係我有陣時好討厭嗰班咁樣嘅泛民又好啦，嗰班政棍啊，以前商學啊，嚇成日喺度主張，我哋咩話階段性勝利啊，翻去啊，再咩話叫做即係心間細作啊，或者係翻去 太類似啦，心間細作跟住 另辟戰場啊， 或者係 另一個抗爭模式啊，諸如此類。 系嘛？類似咁 嘅。咁樣講啦，係啦，成日係話我哋咩話要要轉變。 有一句我都好刻意嘅，就係話咩啊？即係撤咗唔得要輸，我哋保留實力。 啊，係啊，保留咩實力咧？ 咩留實力？有實力就爆曬出嚟。 係啦，即係呢樣嘢係我聽到係最反感嘅，就係話咧有需要嘅時候，我哋會再佔領街頭。我話你黐線嘅，冇可能噶啦！我可以話俾你聽，完全唔可能再出現噶啦嚇！你我哋能夠堅持70多日，我覺得已經。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奇迹来的。 对于香港人来讲其实真的已经很难能了。 而且呢当初呢由催泪弹催化而起的所谓一根的占领啦、去到最高峰就是真的有几十万在街道的。占领了金钟啦、旺角啦、铜锣湾啦，还有广东道啦、绝对是不简单的事。但是这个这样的占领的现象呢其实是一个意外来的。我可以話咧，絕對係一個， 如果唔 絕對係一個意外，亦都唔係。 如果唔係嗰晚， 冇可能有計劃做到。 其實你唔係928嗰晚咧，佢放催淚彈，跟住有好多人 咁多人湧出嚟，冇掟佢。 佢係好似係。我唔記得類似係近五六點嗰啲時間去放第一個催淚彈，我唔記得實際嘅時間啦， 係咪？五點係啦，即係呢啲 近傍晚嘅時分啦。咁我唔記得九二八係咪好似平日嚟㗎？我唔記得係咪？好似係啊， 星期日啦， 星期日嚟㗎。啊， 星期日我好記得㗎。 咁有嗰啲時間咧，即係好多人都 free 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其實嗰晚係佢哋自己蠢啫。即係講緊差佬嗰面自己蠢，佢為咗驅散呢度喺度聚集嘅人，跟住放呢。是激發更多人走出來，跟住他是去到夜晚，其實零零星星不斷他都有繼續放緊的嘛，那他就繼續放了，那些人就散了，那覺得繼續散的話，那跟住就是四方八 水人四射咯，整日就係散開曬咯。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咧，真係冇可能重複噶啦。因為佢知道俾你佔領咗個街頭係會咁嘅話，其實而家好多時你話啊，我哋再佔領過好容易啫，係因為嗰晚嘅警力係散曬嘅嚇，先至有機會咁樣。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唔可能再發生，就係你睇下紐約啦。 你看看美國了，美國現在都很多佔領街道、啊、佔領街頭的運動、啊、他們抗爭 都被他佔領了， 我相信他都是學我們的 不肯定，不過多少少可能有些大家互相影響都不出 互相影響、啊、因為抗爭的模式呢、應該是不斷地進化的， 他在說是不是、黑人被白人影拆殺的， 是啦是啦、嗯、你可能你沒有留意了，美國呢差一點呢真的又有大亂的了，因為很多個省很多個城市大城市，尤其是現在是紐約、啊、加州、啊、Chicago、啊、多到不得了，都是有這個佔領街頭的運動、啊嗯、佔領的橋、啊啊、你在那上很壯觀的阻塞道路，但是不會維持得耐的，你有幾個鐘頭嘅貨仔已經好唔錯，唔咩好好好好犀利嘅，因為好快警察就會嚟啦。 警察就會嚟，跟住 係啊，你亦都唔可能不走嘅，因為咧佢會催淚彈啦、啊，啊甚至乎橡膠子彈啦、啊，佢嗰啲佢有好有計劃、好有經驗噶嘛。美國嗰啲警察驅散人群係咪？佢好似啲佔領嗰、那個紐約車站啊，啲人瞓曬喺度啊，咁嚇咁呢度都係瞓一段時間嘅啫，你冇可能瞓得耐嘅。好似我哋咁佔七十幾人，冇可能。 七十幾。 係啊，好似美國。Times Square 嗰度都好多人啦、啊，咁樣嚇，但佔領即係佢哋好快就會清場，或者係幾個鐘頭啦，就已經清到啦。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警方拖到七十幾日先嚟清場，其實佢係失敗嘅啦。要佢要清係絕對有能力清嘅，佢唔好話靠嗰啲咁嘅流民啊，再黑幫啊，藍絲帶啊，嚇、啊、正正經經幾次啫嘛。你睇下嗰啲警察，我哋身在其中。看住佢點樣清場，你會知道嘅。 最初可能佢係唔想用警察出手咗咁核突，所以先用其他方法。點知其實越用其他哪吒手法就越突顯你個樣子， 更加激發多啲人出嚟， 係咪越 係激發多啲人出嚟，令到我哋意志更加堅定。呢、這個就係物極必反，即係呢個就係你話越壓迫得緊要，個反抗力梗係更大嘅。 一定嘅咧，係 啊，同埋咧。時至今日，大家開始要檢討，我覺得都係好需要嘅嚇。開始檢討呢個革命，佔領街頭，革命未完嘅，佔領街頭呢個運動咧係一個段落嚇。但係點解會發生嘅？點解我哋一定係 其實以後 唔能夠繼續落去咧？ 以後抗爭模式都有啲 唔同嘅啦，一路咁變嘅。因為我有陣時睇翻七十幾日真係唔簡單，差佬唔清場，或者佢唔係佢冇能力，佢講得啱啊。啊、梁振英講啊，事可忍孰不可忍啊！我哋唔啊，我哋好大容忍啊！ 係 啊，其實原因咧，我覺得係其實就係香港人我哋嗰份勇氣同埋堅毅咧，好厲害㗎，真係。其實第一日啦，已經爭啲散㗎啦。留第一日啦，嗰晚就已經啦，三子又出嚟話撤聯啊，學聯啊，商學又出嚟撤。其實由第一日啊，我哋而家鬧佢話佢哋搞散個運動，佢第一日已經搞散，想搞散。未停過嘅係，而係即係今次呢個運動完結，我哋第一個反省，第一個去要檢討嘅就係話冇辦法成功嘅，因為咧佔領街道，第一原來對個政權一啲威脅都冇，對個社會嘅秩序同埋經濟原來係嗰個影響係咁低嘅，甚至乎冇嘅， 甚至乎係冇啲經濟反而仲更加好。 係啦，所以呢個運動，我哋會唔會再佔領街頭慳翻啖氣啦？因為佔領個街道，其實我哋都需要好多人力物力、精神啊嘅投入、個付出嘅 時間、精神、人力物力。 我哋真係個付出係相當之大嘅嚇。就算你話警察幾多喺度，但好多人真係投入咁多，咁嗰啲人咧係唔會白費嘅。佢所付出嘅精神、體力係絕對唔會白費，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邊係學習咗好多嘢，學習咗好多，同埋我哋亦都係見識過警察嘅布防啦，佢嘅陣式啦，佢嘅攻擊啦，佢嘅能力啊，佢嗰個嚇，當然啦，可能仲有啲幾厲害啲嘅武器未出啦，但係我哋都領教過、見識過、學習過嚇。咁你話點解我哋能夠堅持到咧？呢個其實如果相比起呢個以即係武力不對稱咁樣嚟睇，其實我覺得人民係仍然都係贏咗嘅，即係以佔領街道。雖然我哋話撤咗係咪輸咧？唔係嘅，能夠堅持到今日真係絕對唔簡單嘅，絕對係一個勝利嚟嘅。因為我哋有呢，我哋其實我哋之所以失敗，唔係警方嘅武力咁強大，因為佢武力強大已經第一日話俾你聽噶啦，唔係而家先知，而係香港呢班咁嘅政棍、學棍，呢班咁樣嘅泛民啲三次 現形， 呢班咁樣嘅騙子，喺佢裏邊搞個破壞啊，係無以復加嘅。我認為嗰度係我哋最大嘅敵人嚟嘅。 今次佢会唔会就一铺清袋啦？咁你有几多少港珠仲未醒啦？系嘛吓？ 可能都有噶， 系啊，仲有人 有对嘅，但系就醒咗部分咯。但系对于嗰啲人嚟讲，呢个改变其实会令到佢可能嚟紧嘅日子都会多咗留意同埋关心个社会。咁其实都可以好似头先咁讲，即系而家讲紧呢个新陈代谢，唔系讲紧年纪嘅问题，系讲紧个思维同埋有班人喺后面接紧力， 思想上同埋我哋心理嘅准备上边，系都系需要学习，都系要一路咁样系更新啊。 系啊，同埋呢班人，同埋入边你好好，其实经过今即系呢一个运动，你都好明显睇到入边系。 太多呢啲咁嘅壞人， 唔係啊，同埋入邊其實參與緊，真心攞個心出嚟去進行呢件事，做呢個活動參與其中嘅，其實好大部分真係嗰啲年輕嘅人嚟， 梗係啦， 年紀 梗係啦，一定要 學生， 即係一定係要， 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咯。你想點打壓都好，其實呢一班嘅學生，呢一班人咁有自己獨立思考嘅人，自己嘅即係呢班人啊，其實就係嚟緊幾十年承接住香港嘅。嘅人嚟噶，呢樣嘢係完全冇得扼殺噶嘛。 其實一個有活力、有即係創新思維，或者係一個活潑嘅腦袋，係好重要咯。喺呢個整場運動裏邊，因為我哋係俾咁多呢啲咁樣嘅掣肘啦、束縛啦，或者係嗰啲古老嘅思維啦。啊，今日我又諗起呢個將江文化。 將江 聽過未啊？你嚇你未聽過？有冇聽過柏楊啊？又唔識啊？ 热血嗰个柏杨， 柏杨唔系啊，写我丑陋的中国人嗰个柏杨啊，吓呢本书我八十年代咩，我八几年嗰阵时睇噶啦，嗰阵时已经好 impressed 啊，即系有阵时觉得对中国人系好悲观、好绝望啊，因为中国人嗰种将江文化，咩叫将江，你知唔知啊？ 孽將嗰啲 係啦，嗰啲將咧，中國嘅文化咧就好似大嘅河流咁樣，但係流由幾即係千幾年啦，咁一路咧本來咧就好有活力嘅，但係去到咧越嚟越耐咧沉澱咗落嚟啊，加埋咧將江咧就係話充斥好多咧混入咗好多舊嘅思維啊，或者係嗰啲咁樣嘅 八股 啊，尤其是我都講過儒家思想咧就係毒害香中國人嗰、那個。嗰、那個文化嚇，即係嗰種咁樣嗰種咁嘅守舊啊、鄉縣啊、封建啊，係好根深蒂固嘅。嗰種奴性文化就係嗰度深深咁樣係形成嘅啦。呢個將江文化亦都係奴性嘅一個肥料嚟嘅，真係養成呢個一個人中國人嗰種奴性啊，同埋文化。 奴性潛如何育成的，原來就係 係啊，係啊，以前嗰個中國嗰、那個儒家文化就係讀八股文啦，八股文就係呢個奴性嘅嗰、那個嗰、那個思想 嚇、 啊，而呢、這個即係以前啲人讀書咧嚇、啊，就係、是、為咗考功名啦，就係、是、入去做官啦。但一旦做咗官之後咧，其實佢思想身份就係同人民係對立噶啦。 都係。 所以呢一樣嘢， 佢係一個管治人民嘅工具嚟噶嘛。 佢就係站咗去一個權貴嘅，即係升階咗去一個權貴嘅階層啦。嚇、嗯，咁、啊、依班人就係統治咗一個思想，控制所有嘅思想啊、文化啊。咁呢個咧就係、是、慢慢係就咧就形成一個呢個像啊，呢、這個將我哋葉野嗰啲像咧，其實係你聽過萬年像執嚟啦，係唔會換嘅，越耐就越好味噶嘛。係 啊。陈年老味， 陈年老吓，呢、這个就系将江文化。而个江咧就喺嗰个结构嗰、那个体制， 其实打破唔到嘅， 打破唔到吓。因为香中国人到今日吓，柏杨所呢本文呢本书嘅时候，应该系三十年前，佢系坐咗十年嘅监。其实就今日有一篇文章咪话咧，你香港人如果要抗争咧，参考一下台湾嘅历史吓，呢样系真系值得去参考嘅吓。人哋抗争咗几十年吓，几多人坐监，几多人牺牲啊！香港而家，当然啦，我就觉得唔需要重复改过历史嘅，因为香港人真系好鬼死清醒， 可以借镜咯，借 香港人相当之聪明同埋醒目嘅，绝对系 会避走咗嗰啲为识得游走。 你听我哋今期呢、這个即系呢一次呢个革命嘅进化。啦，系嘛啊，不断咁变换嘅招式啊，吓，即系哇，嗰啲创意咧，真系令我系非常之吃惊，同埋系惊讶嘅， 有啲系吃 好厉害， 有啲系吃惊，有啲系可悲咯，我系觉得呢啲嘅进化，要喺呢啲咁样嘅环境之下进化嗰啲嘅自制嗰啲自家制嘅 A4 盾嗰啲咁样样咧。嗰啲咁其實係當然係智慧嚟嘅，但係其實另一個角度睇翻，其實係可悲。 點解我哋要做呢啲咁嘅嘢咧？ 你 有冇諗過我哋係需要帶曬裝備去武裝自己？ 其實咧嗱，你成日話可悲咧，嗱一樣我想糾正你，就係因為你咧係習慣咗舒適，習慣咗係被照顧、被保護。咁咧，你覺得咧？哎呀，我咁新，即係。覺得就保護啦，總之我有個 comfort zone， 你做咩要我出去做埋啲污糟邋遢嘢咧？咁辛苦咧，要我擔水擔柴， 辛苦嘢咯。 係啦，其實呢種人唔得啦，呢個冇承擔。見到危難，見到需要，我哋就要挺身而出。香港人冇咗呢樣嘢，就係因為殖民地照顧嚇，所以我下一節我就要想講香港點要解殖。但我再今次我再 elaborate 想讲多啲，就是我哋今次呢个运动从中学到啲乜嘢，同埋应该去检讨啲乜，点样去叫做系喺错误中学习啦，得到啲乜嘢教训啦吓。我真系始终觉得咧，三次同埋啲政棍咧，系呢场运动嘅罪魁祸首，即系破坏呢个运动嘅罪魁祸首。系啊，有阵时我好都觉得咧，即系好多时啲人咧，仲系。幾愚昧下嘅嗰個思想咧，真係好犬儒啊，係好懦弱，仲係好犬儒。不如你話今日咪有一個小插曲啦，就係有人搬咗啲嗰條木梯走。其實 係啊係，我係做留翻嚟， 有啲做呢個歷史遺物係嘛？ 咁樣啲歷史未完，歷咩事啫？ 就係咯，首先呢件事未完嘅， 咪係咯。 未能夠叫歷史咁快做歷史，嚇得我跳當堂，我已經嚇到跳起。咁有一樣嘢咧，我去金鐘咁多次，我就係都好 impress 嘅，就係嗰個樓梯嘅進化。我講翻俾你聽，我去第一日咧，我哋喺海富中心嗰度衝出，係啦，啲水馬係試噶，又濕㗎，係好危險嘅。 邊咪有啲男士幫手扶住你落？ 係啊係啊，或者有啲凳仔啊搭上去啊，咁啊即係我哋睇到個進化嘅。我第二次去已經，咦有人搭咗啲木梯，再去咧，哇有條好靚嘅梯，仲有一邊上一邊落。好靚整得，仲有啲 吧， 你睇嗰啲木梯嘅變化，我已經覺得好犀利，真係好，因為佢啲由於係嗰度有好多幾個石壁好高噶嘛，嚇咁嗰幾條樓梯係好重要嘅， 好緊要， 係啊，即係等於 我嗰時係要爬要擒過， 擒過去係啊，我擒過好多次噶啦都， 我呢啲比較矮細嗰啲， 係啊，我啲擒過好多次，又要跳落嚟啊，剩啊，咁啊嗰晚走催淚彈啊，真係跳幾。有鑊嘅，有嚟走去衝上去，要擒過去啊！咁樣 成馬騮 咁，係啊！即係呢樣嘢就係咧，人嘅智慧係幾咁即係犀利咧。即係我覺得咧，嗱，我哋就係呢個就係適應能力啦，同埋隨機應變嘅能力嚇。我哋係 香港人係強， 香港人好聰明嘅。樓梯啦，呢個 practical 嘅 即係 一個設置啦，係啦，呢個設備啦嚇，呢個設置。而家佢哋話要搬走，最好笑咧，再整嗰個簡陋啲嘅嚟，就喐嘅線嘅危險嘅。 咁點解要拎走啊？咁搞笑嘅。 佢哋太驚要有所損失，其實呢樣嘢 損咩失啊？呢啲 或者 係 驚毀壞咗。講真啦，就算佢真係打爛曬，好似我哋王國個關公咁樣。 咁又如何啫？ 佢存在嘅時候，喺佢最大嘅發揮最大嘅價值同埋作用，就係佔領期間方便啲人上落啦、進出啦，同埋佢喺嗰度，你睇到佢係好有美感嘅。 嗯， 佢一定 喺 當時 嗰個位 嘅，係啊，喺當時嘅場景啊，有咁樣俾我哋去用。有人用佢先有價值噶嘛？如果呢一道橋係喺一個偏好山卡拉嘅地方，冇人睇嘅，等乜博物館係冇價值嘅噃。有一條梯我又特別 impress 就喺龍匯道啊，好似係用鐵梯嚟做嘅，自己鬥出嚟嘅。嗰度有好多鐵馬，嗰鐵馬陣又係好輝煌嘅，好大嘅。啊，我又哇整條咁靚嘅梯，我一定要走上去騎兩拳影下相，因為我感受到咧，我行上蒲梯，我已經覺得好高興，因為有人啦、去設計去做。我係好感激嗰啲係去付出嘅人，嗰啲係即係是肯定是無名英雄嚟噶啦，絕對唔係嗰啲嚇頭面人物啦，係咪嚇？最背後你可以想象喺金鐘呢一個咁大咁大規模嘅佔領，佢有幾多人付出咗參與呢個建設啦？做好多呢啲咁樣嘅藝術品又好啦，或者係其實做好多方便遊人啊嘅設施啊咁樣，呢啲係唔簡單嘅，唔容易做嘅，俾你做你未必識做嘅。 有啲真係需要係佢啲可能真係專業人士，佢用佢個專業知識跟住， 係啊，仲要就地取材嗰度好厲害嘛。係 啊， 唔係話真係我哋有啲好靚嘅石屎啊，或者好靚嘅木板啊，砌一條靚嘅木梯又擺入去。 智慧 係啦，就地取材係好啲垃圾裏邊啊，揾啲冇用嘅嘢嚟做呢樣嘢先最重要，廢物利用啊，或者係即係。 增加你的創意 是一些看到那個應變和那個創造的能力在 這裡，是啊，所以你可想而知在這個運動裡面曾經佔領過街頭的所有人人意事，他們的付出是幾那麼大和幾有價值呢？現在他們很小心很害怕那些藝術品，所以又要保護又要將它呢、儲起它放，其實真的我覺得怎樣說呢， 我覺得保護倒置，其實 我又不覺得它不對，我又不說、哎、你們覺得很珍貴的東西保留起來對，因為呢如果你留在那裡就一定是毀滅的了，好像關公那樣，是是，但是有時候又這樣，關公 的存在價值 最輝煌最有價值的就是放在這個山東 是 啦，放在山東街的路口那裡，那就很多人 去上香，還有他是那個 gram， 我覺得真好，在那個位置他才有那種這樣的貴氣，有那個尊嚴， 那個關帝廟 是啦，但是你後來我看到那個關帝廟那個關公像、啊那個神壇被人搬了去，不是花神，是不 是叫不是花神那個球 場， 然後沒多久就說頂了去垃圾堆填區這樣、被毀滅了， 應該這樣說，有些東西是在分那個位置才 有它的價值， 有它的價值和它的那種給人那個、那個感覺出來了， 沒錯了，是有它的意義， 是 的，那個意義和象徵意義， 是的，那你說移走了去第二個位置，它已經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 沒有了， 那只有殼放在那裡，其實那個意義 是的，你如果我們將那個關公我要留下攬住它，找到個地方供奉，供奉在哪裡才有價值呢， 嗯， 摆边度好咧，所以我觉得我哋唔眷恋呢个关公像啊，呢个神坛啦、啊，其实系啱嘅， 佢个象征嘅仪式嚟， 反而咧壮烈咁牺牲。死在呢班武警系啦，关公系唔会死噶嘛，我哋内心我哋嘅。即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是不會死的嘛， 是 的，是不斷可以復活的，現 在那個 關帝廟其實拆了的、 嗯、 但是你想你那個關帝廟那個的擺設那個擺陣貼那些東西其實你在你的腦裡面還有的嘛， 沒錯了， 還有很多人的相機電腦是 完全沒有影低神，是的，是 記錄， 所以關公的精神絕對是不會死的，還有關公在那個現場在佔領在旺角街頭那裡，其實他都發揮很大的作用，是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他是令到我們的、就是、人心可以凝聚，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我希望有一次我想講香港的歷史，就是香港、就是發揮那個華夏文化的精神，以前我覺得迷信的東西，現在我覺得聽過陳雲的解釋之後原來真的有價值的 陈云力大， 系啊！陈云令我对呢、這个即系所谓我嗰啲神佛嘅嘢咧，你知道我以前都好鬼抗拒嘅，觉得系吓诶迷信啊咁样吓。佢、啊、令我对神佛嘅象征意义，尤其是喺中国文化、华夏文化里边嗰个影响同埋作用，原来真系好大嘅、啊。而我哋香港人吓即系经过咁多年嘅变化啦，其实最近咧呢、這个宋代呢、這个 宋皇 唔系宋皇台，佢嗰叫圣山啊，出土啊，其实呢亦都是有好有 掘到出嚟， 掘到嗰度啊，系啊，土瓜湾嗰度啊，其实有一个好重要的象征意义，喺呢个时候出土，其实有啲嘢嘅， 咩隔五年啊，今年隔五年啊，风云色变啊嘛， 系啊，有啲象征意义嘅，好一个提示咯， 解放大唐金翅鸟， 同埋因为啊，即系根据陈文嗰个城邦嗰、那个即係自治國建國火鳳凰革命，逐肉火重生嗰個概念，其實我哋要回復呢個華夏文化係有其必要嘅嚇。任何革命，我哋點解要去光復翻我哋自己嘅地方啦？係咪？我哋本土係有一個根據，就係一個本土嘅文化係點嚟嘅咧？好多啦，佢講得好好嘅，就係我哋以前都忽略咗，就係話。大陸共產黨在大陸那個政權、或者台灣那個民國那個政權，其實他們都是依據的政治那個所謂的理念是都是俄國來的，所以台灣是跟了美國那套的，他是做了美國的附庸，所以有很多人呢，我聽過不少人說話，你學台灣有什麼好啊、即跟了美國做，美國做給他大佬啦，最要跟了美國，美國要你行你就行，叫他即覺得台灣是很屈辱的，是要依附在美國之下，那共產黨又有什麼值得尊貴即光榮呢，是不是共產黨其實現在這個也是一個外來一個妖孽的政權來的，甚至乎去到現在台灣都假假地有憲法， 而家呢個共產黨喺大陸嚟講，仲未有一個合法嘅政權，好多人就以為佢係因為個喺一個霸權嚟講，佢仲未成立憲嘅 政治嚟嘅， 佢係仲未行憲嘅。即係我好唔識點樣講咩叫行憲咧，即係其實佢仲係一個叫革命政黨嚟嘅。佢係冇呢個合法性嘅，所以我陣間下一集翻嚟講，我就係話究竟我哋點解一定要解殖嚇？之前我哋俾英國共統治啦，作為一個殖民地啦，香港一路咧百幾年都是一個殖民地嘅歷史嚇。我哋係需要係時候大家認真去思考點樣去解除呢個殖民嘅束縛嚇，因為共產黨嘅殖民咧原來係相當之可怕的，我哋唔可以就好似你以為啊，我哋受保護啊，好安全啊， 好厲害， 係啊，受到保護啊，要我哋去死啊，好陰功啊，好唔得，冇辦法啦，而家一定係大家一定係要 赤膊 上赤膊上陣啊，幾污糟邋遢啊，幾咁壯烈，我哋都係一定要維護翻我哋自己嘅本土嚇，解除殖民嘅束縛。咁先至能夠真正咁樣係叫做真正嘅自治啦，係咪嚇？或者我哋喺度唞陣間先。 喂，靚女有咩幫到你啊？ 我想打拳啊！ 想打拳啫嘛，好簡單，男方就打得啦。 咦，仁哥今 日系咪到啊？仁哥，今日礼拜六要做节目喎，唔喺度喎。 咁仲有冇其他靓仔啊？ 有。星期六11点，得闲在线啊嘛，都未够钟。丢八婆。 黐线啊你！ Uni McQueen， 咦，你咪 Shadow？ 唔系 Shadow 咯 ，Shadow 靓好多。 唔系、哦，星期六晚11点买 Radio 达人在线、哦，我有睇你噶、哦。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系都有人认得你啦。喂，走啦！ 欢迎下次光临，仲唔快啲去做嘢？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星期一至五，朝早8至10，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陈四、谭仔、Christine、汤姆、双杰。 第二節係啦，咁我哋正話講咗咧，世代嘅更替係好重要啦、嗯。但我哋而家究竟爭取緊乜嘢咧？更加重要嘅，我哋一定要釐清咗自己嗰個思想。你嘅心理準備好未啊？究竟我哋揾取爭取乜嘢啊？因為我覺得咧，成日喺度嗌我要真普選啦，嗌下咧，有啲人已經唔知噏乜。 變咗口號，變咗好似空泛咗。係 啊，好似唱歌咁樣嘅。咩叫真普選啊？阿爭嚟做乜嘢啊？點解要爭啊？咁樣咧咩？有票你投咪得咯？咁就好多人仲係相信有票投就得嘅咯。 其實而家佢講緊嘅係希望，唔知道我有冇理解錯啦。其實應該係現階段嘅，其實係想個政府撤回翻831嗰個人大。 其實我覺得呢啲已經係偽命題嚟㗎啦。今次如果隨著呢個佔領街頭呢、這個運動啊，或者呢個階段性，我唔係勝利，又唔係失敗，只係一個段落。 我哋系会进阶去另一个层次，而家我哋都未知、嗯、啊，所以我其实香港人唔需要话，哦，你咩谂定啊？好多时候我成日觉得啲人一晚咁问，啊，跟住又点啊？啊，如果咁咁又点啊？诶、啊，影响到人咧，我哋咩？得唔到大部分市民嘅支持啊，民心又转逆转啊，开始啲人咧就唔支持你，俾人闹啦，咁又点啊？咁多呢啲嘅问题，咁多啲顾虑咧，你乜嘢都 唔使做噶啦， 万事不成一定失败。 一嚟即都未咩，你就绑手绑脚自困啊！ 系啊，我所以同我有嘢就所以想讲少少个例子，就话啲人减肥吓、啊，你逢亲减肥又好多问好多问题啊，好多顾虑啊，呢个人系永远减唔到嘅吓。你决心做一样嘢吓，减、啊、肥好，读书好，创业好，你只要勇往直前 ，focus。能要成功，第一件事要 focus。咁我哋 focus 喺乜嘢咧？今次运动吓，大家唔好再讲话，即系唔系唔讲吓，即系一定要好个嗰个意义。究竟你系争取咗咩？我哋需要嘅系乜嘢？咁由呢七十几日嘅革命啊，或者我哋之前其实都铺排咗一段时间啦吓，由呢、這个即係個政制嘅爭議啦嚇，所以對於呢個選舉嘅爭議啊，又呢樣嗰樣啊，泛民又話減，中光又話減嚇，見到八三一落閘，你又突然間先突然間醒覺嚇， 知好耐啦。 其實呢個政制嘅爭拗好耐㗎啦， 嚇 但係關心嘅人唔多嘅。 嗯， 讲真，将 香港人都系嗰啲嘢系杀到埋身啊！你先知惊死咯。 嗰班咁嘅政客，其实又话争取我要奔普选，有呢个方案，都话啦。嗰阵时咩戴耀廷又好，嗰班人又好，唔知几廿个方案又 要 有 十几廿个投票又成， 多鬼如嘅，全部都系啊。吓，即系求其咧，即系整样嘢出嚟，好好睇睇，咁你哋食鬼咗佢算啦。系明明系嚿屎嚟噶啦，总之又系渗啲糖或者系整啲咖喱味啊吓，包装下，咁啊以为系叫收货。咁佢呢个所假嘅假嘅普选能够推行咗佢哋嘅话咧，佢就千秋万世噶啦，你就一世咧就系咧，其实阴点过落嚟俾你啊，系咁依投下票，成个香港嘅人就系、是、做个橡皮图章吓。但好多人咧吓到醒觉嗰阵时，好似话太迟啦，其实一啲都唔迟。我哋咧，即系如果我即系人民嗰方面，我哋最大嘅优势就系时间同空间，永远都系站喺人民嗰边嘅。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或者系顾虑嘅。因为我哋要相信，只要我哋要去争取，只要我哋争取，就一定成功嘅。问题系话我哋咁多年系冇争取过嘅。啊，嗰班今日泛民所谓嘅喺度又话抗议，又话行啊，又搞占中啊，又咩俾压力，全部系假嘅。今次现晒形啦， 做样 嘅 啫。 系啊，佢哋喺度又抗议啊，又话示威啊，又零三零四嗌我哋出嚟示威到而家几咁多年啦，就系为咗呢个所谓真普选、双普选、极中极普选呢啲咁嘅，全部都系做戏嘅。今次现晒形啦，呢七十几日我哋睇得好清楚。 有得个样系冇实际嘅嘢行 系 啦，你真。你坚做的时候，他就揿住。 其实咧，佢哋更加大的罪罪恶，不，呢班人不是骗子，仲系好极之邪恶。最大的邪恶就是将我哋的思维全部系导向呢个所谓的选举的问题嗰度，政制啊，选举啊。其实如果我哋认同了呢个选举的模式啦，啊，无论是选特首好，选立法会又好，区议会乜都好啦，认同了佢接受了呢个模式，其实我哋就千秋万世就系俾呢个共产党殖民噶啦，吓。咁我所以我咧今次呢一集咧，我好想提。 解釋 就是我話香港一定要解殖，其實就是等於陳文嗰個講法，就是我要城邦自治，我哋香港要建立一個城邦。其實我哋要呢樣嘢就同翻即係佢冇咁清楚嘅，乜我哋要解殖咧？我哋之前百幾年啦，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啦，大家好舒服啦，經濟繁榮啦，咁呢樣嘢如果我哋要解釋咧，其實係咧係針對於近百幾年香港嘅發展，其實香港繁榮即係叫做經濟繁榮咗啦，發達咗啦， 啊，業務蒸蒸日上， 真正有一個城邦嘅格局。吓，呢段历史其实就是香港最辉煌，系最珍贵嘅历史。其实我哋一定要系大家有时间应该去重温一下，了解咗香港嘅历史。因为我好想，因为我睇完《城邦论》，有个好深嘅感受，就话我觉得有需要同大家去即系解释，或者系希望大家去认识香港嗰个发展嘅历史。而我哋点解话要城邦自治啊？香港我哋系点样解话即系一路对独唔独立咧？有冇可能独立咧？呢样嘢其实大家系好多忧虑或者系唔明白嘅地方嘅。即系当然啦，你话香港百几年前都存在啦，就系话宋朝啦，宋代嘅古迹已经被发掘咗出嚟啦。咁啊，好多年前都系有人嘅，但系嗰阵时当然唔够而家繁荣啦。啊，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冇读历史嘅，所以我系唔系咁有信心去讲嘅，即系对历史嘅嘢。即系你话去到宋代嗰阵时，系有一个 宋朝的皇帝走了来香港，所以可能香港就变了一 个重要性的价值就是奠定了下来。 先有宋皇 啊，但是之前或者是宋朝之后啦，唐宋元明清可之后，其实是清朝啊，或者是 后期啊，宋元唐宋 啱啱宋元明清啊，啱啊！ 宋元就明定咩啊？ 明 先宋 清 宋。咁anyway 咧，我就话去到清朝啦，吓二百年咁历史咧，咁样其实香港嘅作用喺整个中国大陆嚟讲咧，其实嗰个价值可能系冇咁咩噶啦吓，可能个偏远有一个小渔港啊咁样啦吓，我唔知啊，啊即系但系都系一个商贸嘅地方。其实香港一路都系一个商贸或交易嘅。城鎮嚟嘅， 嗯 嚇，咁你話都係即係山高皇帝遠啦。對於政治啊，對於朝廷嘅嘢，其實香港係絕對係賴冷漠噶啦，跟住唔關事嘅，又冇人去理政治嘅。所以香港嘅傳統咧，不理政治都係傳統嚟嘅，係啦。咁去英國嘅殖民之後咧，香港就係變得好繁榮啦。其實英國治下咧，香嘅殖民嗰個期間咧，其實到後期咧，就算好似楊慕琦嗰年代就已經話好想俾你有一個即係選舉啊，加強你嘅 民主成分 啦。就算 even 佢係冇我哋真正嘅所謂民主，但係香港嗰個自治嘅模式係相當之 健全 嘅，真係嚇。雖然話係宗主國喺英國咯，咁但係英女王唔會嚟搞你嘅。喺英國嘅首相都唔會嚟指點指三話四，好似而家講共產黨可以話喺度話你哋干預內國政治、外國政外國勢力啊，干預你個中國內政。香港係中國個內政，啊又英國啲議會議員唔准嚟香港，又係即中英中央嗰個 指示 嚟嘅。啊，其實 呢個權應該係香港係 啦，冇錯啦。 佢而家隔住個山嚟控制你指啲嗰山，咁即係話俾你聽，一國兩制仲有咩？冇好耐啦。 其實英殖民地時代咧，港督嗰個權好大嘅。基本上所有香港的事務呢就是海關啊，就是出入口啊，政策好多呢啲咩內政外政，其實都是香港自己裏面的事，是不需要走去請示去首相啊，請示英女王，根本是 他應該有個權可以。 所以其實香港 這些東西 在英治期間呢都是相當之有自治的能力的了。但是回歸就情況不同了，很多人天真地覺得是一個回歸，那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們要搞回釐清楚那個真相，是不是釐清楚真相，事實上呢這個是一個騙局來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騙局來的。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擁有過香港的 從來 沒有的叫什麼叫什麼主權、啊、 主權是、 啊、絕對沒有。 現在說的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尤其是現在、啊、他走去搞到這麼大件事，搞到英領事會那些東西，搞到說不讓人進來、啊、 他好像是離了香港原機要回去嘛、 啊、是誰說的說、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無失效，是7月1日1997年7月1日之後已經不存在了，失效了。 根本簽完之後都沒有承認過，沒有 實行過。這個才是事實，其實我相信。是的，真的事實，因為英國都不想惹這個中共產黨的麻煩，真的。 因為實在太麻煩，還有是沒有文化。 是的。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咯，咪边有一个文明法先进文明嘅地方，我走去向一个野蛮低次嘅民族去回归嘅咧，傻嘅咩？其实香港而家系沦陷咗，大家要清楚，我哋而家唔系回归。我知道好多旧思想嘅即系老人家或者系有啲猪啦吓啊，以为回归啊，回归祖国啊，祖国伟大啊吓、啊，你唔该你一定要大家要厘清呢个思想，香港系。這個回歸是一個騙局， 被搶 香港是被淪陷就差不多、是吧，咁而實際的現況呢就是我們又是變了一個殖民地，現在殖民的宗主國就變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啦， 真 的當然大劑，當然大劑好啦， 英國衰衰地，雖然他可能是偽君子一點，起碼都扮演一個 gentleman 的態度，是不是就 是那種的那種風度在這裡這樣啦，雖然可能暗底啦做其他的事情，這樣我們不沒有實際不清楚， 即是他那種侵略那種殖民， 但現在大陸的疫情是怎樣，他擺明是醜樣子，他都要做你嘛。 是啦是啦，他 不 怕醜惡的啦。 是啊， 而且他那種政策啦，尤其是最近這個梁振英其實不止一次說的啦，叫你說你香港的人找不到食啊，回大陸啦。然後那邊就說我們不夠專才，不斷引入大陸的所謂專才。其實 換血。 其實沒錯，一直在換血。我們真的危危乎的啦香港。 香港真的危危乎的了，而家即係離死不遠的了。 咪諗下大學，你諗下大學學位，譬如你是 graduate school 嗰度，佢大部分的學生都喺邊度嚟嘅？你知啦，即係係有個海外咁，海外嗰啲即係唔係本地生啦，佔咗八成以上都有。係 啊，真嘅，真係好恐怖。 你睇一睇數字，係啊，做咗圖咁 我諗而家嘅年輕人啊，大學學生啊，大家佢哋 書冇得你讀啊， 冇㗎啦，冇。 咪係咯， 佢要跟住離死不遠呢十幾年，其實已經好厲害㗎啦，佢嗰種換血。動作做到， 我哋係最初冇呢個意識，原來佢做緊呢啲嘢啫嘛。或者意識到呢樣嘢， 呢樣嘢，所以我就話我哋香港人一定要有呢個解除殖民地束縛同埋思維嘅思想嘅準備，同埋有嗰一個即係有嗰個意志咧，我哋一定要解除呢個殖民地嘅思維，因為我哋。被英國政府保護了咁多年，講真的真係個免疫力好低嘅啫。係啊，嗰個抵抗力啊，同埋嗰個思想準備，因為你從來冇試過自己揸主啊嘛，冇自己做過自己嘅主人， 唔 識話事啊。 係 啊，下下都係依賴，有咩事咧？以前 就揾人幫手咯。 即係好似嗰陣時中英談判啊，香港嗰班咁嘅議員啊，咩咪要走去英國嗰度求英國政府保護保護你哋啊，有居英權啊，要爭啊，又去跪去哀，都係要向人去求。吓，求人哋保護你啦，求人哋英國保護你啦。而家咧，啊，就你又以為哇，有班人咧仲係傻更更咁，以為我哋回歸中國啦，有中國共產黨保護咧，仲威水。而家中國咁大咁偉大，咁你真係天真啦。中國共產黨唔會好耐嘅啫。而家立立亂嚇，我諗咧都為期不遠噶啦。咁呢班 今年好似65年係嘛？ 係啊，嚇，所以呢個班咧仲喺度咧，以為咧共產黨好偉大啊，成日都街我哋成日喺旺角都聽到呢啲阿伯喺度講啊，共產黨而家幾偉大啊嚇，養活幾多人啊？你哋有冇共產黨啊？死咗啦乜又問 養活幾多人啊？我唔會忘記咧，大躍進嗰時候佢死咗幾多千萬人咯。 大家要認清楚呢個真相，我哋唔可以再喺呢、這個。共魔的威嚇之下咧，苟延殘存嘅啦，嚇！我哋係時候要反抗，嚇嚇要今次呢個街頭佔領街頭呢個運動啦，呢個雨傘革命啦，發展到今日咧，醒咗嘅人民一定係多咗嘅，但係咧，你話個鬥志同埋嗰個意志方面， 準備上 心理準備未足夠，因為我覺得好多人仲係喺停留喺爭普選政制嘅改革，我覺得呢啲已經唔意義唔大嘅啦。我哋如果能夠攞翻自己嘅主權咧，嚇我哋再重新立約，立翻個真嘅憲法啦，或者點樣咧，我哋。香港就真係有重獲生機嚇！我成日講香港，即係未有呢個革命之前，我覺得香港已經死位咗噶啦。即 係 有呢個革命，我係覺得係重現生機。如果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啦，我諗係思想啊、心理啊，就even我哋嘅武裝準備上面都要有呢個心理準備，我哋一定要抗爭，一定要去反抗啦！我哋要。取回我哋嘅主權，因為我哋如果你唔解除殖民地呢個束縛同埋呢種咁嘅思維嘅嘅包袱咧，你就唔能夠懂得話我要揾翻我嘅主權啊！ 即係你變咗每一次有事嘅時候，你就諗住向外求咯，你唔識得自己自身去解決翻個問題咯。 下下諗住去求英國、求美國啊， 甚至可俾你求啫， 甚至乎商學都咁嘅成話要上去大陸。去求大陸啲大人，哇！我有陣時覺得， 我心諗好彩佢入唔到境咋，老實講。 唉，真係佢入咗境之後，一陣間拉上坐監，佢哋又做人民英雄添，就唔知不明不白喎。將來咧，其實就當咗你去求佢，你即係下意識上你認同佢係主宰你嘅。 嗯。 上头啦吓，佢系主咗你嘅命运嘅，你要去靠佢嘅，佢俾权你嘅，佢俾饭你食嘅咁样，即系佢系你个奴隶主。 哦，系。 你咁样谂法，你有咁嘅思维，你系点可能摆脱奴隶身份呢？ 所以嗰阵时佢哋话要上京嘅时候，我哋好多人都 O 晒嘴噶嘛，吓唔系嘛？ 系咯，系咯。 之前提过。 所以大家一定要咧，嗱，我希望大家仲有一个新鲜嘅脑，即系比较活泼啲嘅脑袋啦，吓、尤其有年轻嘅新鲜嘅脑袋咧，认真去思考，新鲜嘅脑仔先至能够有突破嘅。我哋我就，所以我因为我反叛啊， 所以你个头脑咪不断咁 系啊，我系冇办法。我对嗰啲咁样嘅以前嗰啲唱歌文化嗰啲影響啊，儒家文化嗰種犬儒咧，我好討厭噶。即系嗱，香港人到今日啦，嚇醒覺嘅人肯定係多咗啦。但系問題話，你醒咗想做要做乜嘢，同埋你為乜嘢而戰？我哋要壯志，我要抗爭，為乜而戰？目的係乜嘢？ 啊，所以呢可能下一步呢我就認同了是用陳文那個城邦那個概念，就是火鳳凰革命，浴火重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回复生机。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城邦，是不会死的，但问题是是用什么模式去生存的，是不是人就会死，可能今次我们有人牺牲，我觉得是闲事来的，千万不要看死看得那么重， 暂时没有死的伤， 不会的，我觉得香港很醒目的，可能今次我们都是慢慢变通变通，但我觉得无论你去做什麼事都好，你有个思想准备同埋你个目标好清晰，究竟係所谓何事，做緊乜嘢呢，我哋要争取啲乜嘢呢，係唔係话争咗个普选呢，咁佢好多嘢可以呃到你㗎喎，所谓比较屎你将佢包装到好似啲旧嘢咁靓，咁你唔知里面系咩嘢嚟㗎喎，就你臭话唔係呀，佢俾啲香省啲香水上去，咁你咪闻到囉，食咗落去你先知奶嘢，咁已经太迟啦， 嗰阵时已经做太迟， 係咪係咪，所以而家尤其是而家呢个现代社会咁靓嘅包装，所以我觉得呢个特区政府其实好蠢嘅，佢咁多日都系唔能够系去 resolve 到啊，解决到呢个问题。其实佢要清场好容易嘅啫，但亦都你话拖下啊，包装下啊，或者系即系 用咗个 模式啊，冇啲掩饰下啊，拖下你啊，或者系呃下你啊，咁又可以拖得一阵时间，又可以呃多啲猪咧，系咪？咁而家咧啊，大家即係到今日啦，如果仲係覺得嗰啲班泛民啊，或者嗰啲學棍啊，又可信嘅話，你就死啦！好似黃之峰又出嚟講啦，咩話？唔好以武以暴抗暴，就話唔當然唔好啦。佢話唔好以暴抗暴，係咪以武抗暴？武啊，即係唔好用武力嚟對付警方嘅暴力。其实呢你哋唔好咁天真啦，吓咁你个阿陈文你个一嘢踢破，你真係笑鬼死佢，佢唔好反对以武抗暴，呢个係非常之侮辱同埋即係愚蠢嘅，因为冇我讲多次啦，我都唔想再讲，武其实就係一种勇武志气，係一种勇敢正气嘅表现嚟㗎嘛。咁如果你话你反对以武抗暴，系咪即系等于反对正义呢？譬如你要保护你嘅屋企人啊，你身边嘅妇孺啊，呢、這个就系勇武嘅表现。你唔准勇武喎，咁咪即系唔好做一个人啦、啊，做一个正义嘅人。 即系连自己基本保护 系好蠢嘅讲法嚟嘅， 嗰种嘅动作嗰种嘅态度都扼晒埋喎。 系啊，好黐， 即系要你变咗废嘅啫。 嗱。大家第一件事我哋要明白解释啦，呢个係更高层次我哋个理念啊，我哋个行动嗰个宗旨啦。其他样嘢一定要解除心理个束缚同埋障碍，就係和理非非呀。冇和平抗争㗎啦，又警府做你哋。 咪和平抗争咪做咗俾你。 咩叫和平就係啦，冇错啦，我哋其实我哋咁耐做咗咁多日啦。 咁多日根本大部分人都係和理非非啦，根本就係、 是。就係因为我哋太过和平。所以呢其实啲警察我都知唔知自己㗎，出到啲速龙啊防暴队啊，佢梗係清到啦，係咪以喺一个咁 和平温顺嘅 即係嗰个武力系完全系悬殊嘅，冇得抵抗嘅情况之下。其他啲人猛咁话，警察你唔好咁暴力啊！叫又最弊佢就系叫啲人唔好反抗嗰度恨憎啊嘛！ 取佢傻 啊！我真系觉得，即系我哋当然啦，佢能够咁容易清到场，就系因为嗰啲人咧实在太过和平理性啊！即系太和理非非得太紧要，同埋咧事实上我哋亦都反抗唔嚟，唯有话走嘅啫，因为我哋系 保住自己嘅闪。 我觉得除咗个装备未准备好，心理上质素都未系准备得好。都是没能力是反抗的，而且呢你不要以为警察或者是政府一定赢，以为他有这么大的武力、啊、或者是这么多的兵器、啊、就一定会赢、嗯、到现在为止他当然是好像赢紧的，我们好像输，事实上我们是挨打的，因为我们是未反抗，你要记住、其实我们是没有 回敬 他们， 我们没有回击，事实上即是我们说的抗争人士咁耐係冇還擊過佢哋， 如果我哋反抗好像烏克蘭那些暴動或者是美國啊英國啊那些暴動那些示威暴動，我不信你， 所以 我就不信你那麼容易贏啦。 所以全世界即係咁多人看到呢，其實都覺得香港的這個叫示威或者這個抗爭呢，他們是覺得 太斯文， 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的， 是啊，而且覺得是真的很有趣，为什么可以这么温顺， 对，好像小孩子玩泥沙那样。 所以有一次我忘记是几耐之前，就好像听到即有些类似一些比较大即激烈少少，所谓激烈少少的保护自己的，所以是即我哋鏡頭前面就好似同警察對峙啊，嗰啲抵抗咁樣，其實都係講真保護自己嘅啫。咁咧跟住就有少少還擊咁樣啦。跟住後屘我好似係聽到，即我睇到啦，就話終於有啲外國嘅傳媒咧就話，誒、哎、香港人終於知道咩叫做示威啦咁樣咯。啊！即佢呢喺佢度，我哋睇翻好似笑話，但其實諗深一層咁。 其實到目前為止咧，我覺得啲抗爭人士真係仲未有還手， 係 冇還擊過。所以嗰啲警察先沾沾自喜。嗰次金鐘龍道清咗場之後，嗰班死人嘢咁啊走去海富嗰條天橋上面嗰啲咁嘅嘴臉幾醜惡啊！喺度又拍手掌啊，又喺度撩啊，鬧人啊，講粗，係啊，嗰個嘴臉幾醜肉，佢覺得自己贏咗嘛，好似清完場之後，係啊，佢覺得自己好威水，好興奮啊，哇，佢即係好似贏咗咁。 我心諗喂， 唔好開心得咁早， 即係 人民仲未還擊咋， 好低能嘅其實佢呢啲動作。 所以咧，今次革命即係個佔領街頭呢個情呢個階段完咗之後咧，我希望咧即係真正勇武嘅人士咧嚇，我相信仲有好多，我唔希望真係俾佢嚇怕咋啦，我咯。捱得到今日，里面仲有好多人咧，好多人人义士啊，勇武嘅抗争者，佢哋系有希望系有新嘅计划，新嘅准备啦吓。我觉得我哋嘅装备未够，同埋除咗系嗰个 physically 啦吓，身体啊或者我哋嘅盾牌啊，好乜嘢都未准备好。更加重要真係心理質素咯嚇！當你係明白到我哋而家要爭取嘅唔係咩所謂選舉嘅方法啦，咩叫民主啊咁虛幻嘅嘢，而係我哋係要回復翻我哋自己本土嘅權益，我係維護翻自己嘅生存嘅地方、生存嘅權利。因為如果再落去咧，我哋真係香港啊，舊香港人啊就被淘汰噶啦！我哋真係即係嗰個活得係非常之屈辱， 即係好本土嗰啲， 係啊， 在地嘅。 即係好似啲人話旺角清咗場之後啦，你而家行出街啦，你估香港人多咗咩？咪又係啲自由行，通街都係嗰啲人。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將佢所有呢啲內地落嘅人咧，即係趕走，但至少要落閘先得㗎。但你點能夠落閘咧？我哋唔攞翻個主權嘅話，唔攞翻個自權嘅話，你係冇嘢可以做。 你諗下，而家批商程證唔係批單程證嚟香港會有100,000個，根本個審批權都唔喺香港度嘅。 係啊，啲人咧嗰班咁嘅政棍啊，口響響嘅喺度唱歌咁樣，所謂嘅示威員全部隔離嘅，今次仲唔正現曬影，係咪？我哋能夠抗爭維持到70多日啦，我覺得真係難能可貴嘅，因為由第一日開始佢都喺度搞破壞，一路喺度想叫你哋走，一路叫你哋撤。哇！我哋都唔撤，你咪好犀利咧！ 因為其實佢哋最怕就咩啫？佢哋以前就係 hea 做，同埋得個 show， 得個表面嚟做。 佢 hea 做， 所以 hea 做咁多嚟呃住咁多人。但係而家最最大嘅反差就係而家出嚟呢班人係堅做啊嘛。係 啦， 咁咪將佢哋嗰個 冇錯啦。我哋堅做嘅， 佢哋就係 hea 做，佢哋係 hea 做嘅，同埋係困鬼你嘅， 又係呃人。 係啦，困你嘅，困咗咁多年啦，就係慘唔慘就係困咗低有一堆人去信，同埋。又是講拉冷到翻，又是選舉的問題，攞選票啦。咁但係而家就係有一班人，佢哋唔係為光環，唔係為選票，真係為咗自己嗰個嘅在地呢個本土嗰個嘅民主個發展，攞翻自己嗰個屬於本身應該係有嗰個嘅自權或者嗰個權利喺度。咁 自己嘅統治權 係啦。咁佢哋其實就係嗰個基本個目的就係呢樣嘢，佢哋。又即直直無名嘅啫嘛，佢又唔會俾人知道佢係邊一個嘅，係咪先？咁亦都唔係為咗選舉，唔係為咗吸票，唔係為咗佢選舉做議員呢一份工。咁所以其實呢班人真係堅做嘅喎。咁但係就係相比反應之下， 即兩個對照之下，咁咪影到嗰班拖咗香港後腿幾廿年嗰班泛民，同埋而家呢一批叫做相對我哋 so call 比較激烈少少啦嚇，即其實。點激力化啫？ 係咪咯？ 佢只不過係建造啫。 喂，講真啦，啲人咧成日想標籤啲抗爭者啊、佔領街道嘅人係暴徒咧，我覺得咧你真係做得滯啦，佢哋仲未做暴徒，遲啲就會啦。我咧希望佢哋做再暴啲都得，最好係越暴越好嚇。如果唔係，你點打仗啊？點抗爭啊？打仗最緊要係要咩噶嘛？認清你嘅敵人嚇。有一樣嘢係啦嚇，啲人就以前咧。早期咧，啲人會同情啲警察，誒打份工啫，你唔好針對啲警察啦，或者點樣啊咁嚇，唔係啦，警察係我哋進攻嘅目標嚟噶，因為佢係替呢個政權服務噶嘛，佢就係鷹爪嚟噶嘛，即係等於我哋要打仗嚇，前邊嘅士兵。我哋而家又打低嗰啲，我先要再進攻噶嘛，所以冇 mercy， 唔可能當佢哋朋友，或者係當佢打份工啊，用嘅冇錯啦，敵我分明， 係啊。 一定要分清楚呢樣嘢。 你有一個 concept 就係、是，如果你唔打低佢，你係俾人砌低。 冇錯啦，我成日講啦，一場戰爭唔係你死就我亡，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點解我哋要將呢個層次啊提升到咁高呢？因為呢幾個月以嚟，我哋睇得好清楚，知道啦，香港淪陷嘅現實，我都覺得而家咧，而家講大家就會明白好多。早一輪咧，大家仲喺度温水煮蛙啦，嚇啊，好舒服啊，有錢揾幾好啊，咁啊又唔覺得咩一回事啦，嚇啊唔知道啊，你同佢講咧，可能。香港其實淪陷咗噶啦，係俾共產黨咧就係叫做蝕據咗。 佢未必 feel 到，因為係咪啊？仲衣食住行都還 OK， 揾到錢， 揾到食嗰啲人又覺得好舒服， 睇下戲又可以去旅行，咁就安全噶 嘛？ 係 啊，咪就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大家清清楚楚啦，知道共產黨係點樣對付你嘅會嚇。當然啦，你話都未開槍，未殺人，仲未死一個人，仲未殺人啊。其實所以啲人咪有開始有個講法啦。如果呢個革命就咁完咗。哇！喺梁振英就犀利咯，立下大功咯，唔死一個人能夠平定一個咁大嘅暴亂。 係啊， 唔使開一槍，唔使殺人，唔死一個人就搞掂咗，咁咪好大功績咯嚇！佢真係豐功， 係 喎，係啊，佢千秋萬世噶啦，咁變咗佢呢個功勞真係嚇咁共產鄧小平都唔及得佢啦，係咪？ 六死死唔知 咪係咯啊！所以咧，當然啦，我喺我哋嘅心裏邊，呢個革命點會咁快完啦？系咪？同埋咧，所以我哋有革命咧，我哋要解除嗰种咧，旧嗰个思想啊，嗰种腐败嗰种咁样嘅睇法啦，即系觉得，我哋即系争取到呢、這个普选权，普选，咁你要知道，而家我哋系仲系喺屈辱咁呢、這个，即系共产党嗰个阴影啊。即系依家你仲唔明白我哋要争取嘅咩？我哋要攞翻香港呢个管治权啊！有好多嘢咧，有啲人咧早一年半载或者系之前啊，或者系吓旧年陈文君呢个支联会啊之前啊吓，啲人都系好觉得哇，港岛哇城邦就已经系觉得系大逆不道啦！大家应该知道咧，其实咧共产党而家咧即系殖民香港啦，吓占领咗香港，呢个系一个非法嘅政权嚟嘅 吓。 我哋一定要否定咗佢嘅管治权，第一件事，然后我哋先至能够咧为我哋自己本土本身嘅生存权咧、管治权咧系作出战斗。咁我哋系咪冇机会咧？千祈唔好咁样谂，我觉得好大机会。其实你要睇翻呢个两个几月以嚟，我哋嘅即系人民啦、啊、香港人民嗰个表现啊，同埋我哋嘅坚毅啊，吓、绝对唔简单嘅。 系， 因为我哋系内外交困嘅，唔系话政府成日吓你话要清理墙啊，而系里边嗰种咁样嘅内斗先至恐怖啊。嗰种内斗， 其实呢啲真系， 即系我哋都好大容忍嘅啦。我发觉坚守喺场地嗰度， 所以讲阿梁六八九啦，啱啦，是可忍，其实孰不可忍真 系。系啊，咁而家如果真系我哋所有嘅占领区都系消失咗之后咧，啊，另一个模式啊，或者我哋会嗰个战争嘅策略咧，可能要即系。改一改啦，咁而家我相信勇士系多咗嘅吓，咁我哋用咩模式咧？大家一定要抱住，即系唔系你死啊我亡啦吓，或者我哋为咗自己嘅本土权益，同埋咧，我亦都系仍然咧觉得咧，我哋要回复翻城邦呢个自治，我系要攞翻个主权，就唔好再做殖民地啦。系咪啊？如果我能够摆脱共产党呢个殖民主咧，咁我哋先至能够有一线嘅生机。 是不是、啊、香港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很有生命力的地方的、啊、人可能会生生死死不断地更替、啊啊、有些老的其实香港现在就是为什么死呢就是这样 老而不 啦这班腐朽、啊、僵化的僵尸、啊、这班老派的人还在左头左势简直是毒害仲衰那些癌细胞在毒害我们这个香港这个人有生命这么活力的地方、嗯、所以你是害死香港的 不是你看看商学就知道了 商学其实我都戥佢凄凉嘅，我成日觉得佢咧即系进退两难。 出嚟嗰阵时系真系， 就因为佢背后太多啲老人家啲僵尸喺度指点啦。 咁多老人政治， 咁多僵尸喺后边度咬佢啊！佢想行前一步就俾人拉翻脱后边啦，几次啦吓、啊，好似话啲人话而家要清算当日呢个冲击金紫荆广场嗰个行动啊，拉人链嗰班人啊，叫佢剖腹啊，吓剖腹都不做嘢。呢班人其实冚烂都系咧，佢个行径啊，邪恶个警察嘅香港警察嘅， 嗯， 因为佢喺后边，因为我哋唔对佢仲有几分嘅叫做尊重啊嘛，系咪啊？冇理由咁快就打瓜佢啦吓，而家你就唔好同佢留情面啊！嗰班都系呢班僵尸喺你身边嘅僵尸，可能系飞咗场我吓，唔需要留情噶啦吓。大家呢做咧勇武咧，一定系要嗰、那个即系。要有勇有謀啦， 同埋你有一樣嘢就係你要清楚知道，其實你而家你想要嘅乜，你真 想要啲乜嘢， 跟住你向住目標去做。 係啊係啊，向住目標 focus 嚇，唔好咁多顧慮，唔好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又驚人哋民意夠唔夠，一陣間又驚呢樣嘅，係啊，你諗得多你就阻礙你嘅，係啦係啦，阻礙你嘅行動㗎啦嚇。我哋保持一個機動性啊，保持靈活啦嚇，保持一個靈活嘅思想嚇。我哋香港嘅将来就系靠年轻人，靠我哋有仲有一线嘅生机吓，就系、是、保持一个灵活嘅脑袋，唔、嗯、好摆脱啲僵尸， 同埋摆脱个群。 系啊，啲僵尸你见一个就打一个啦，唔好留情啊，唔好咩仁慈啊， 泛民咯。 系啊，唔好仁慈啊，我哋一定要勇武。 好， 多谢大家。 多謝大家